耳边的音乐来自于松居庆子带给我们的非常精彩的爵士音乐，爵士萨克斯，带给了我们这样的一种非常 smooth 的听觉质感。在这样的一个周末的时间当中，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里边，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先生，当然也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可以回复一下歌单，了解我们的音乐列表，查询详情了。刚刚的一首开场音乐来自于松居庆子带给我们的 Form T 边疆，而下面时间来让我们继续打开这样的一种 Smooth Jazz 的梦境 Dreamwork。 耳边这样一首音乐作品叫做 Dreamwork， 来自于松居庆子，他是一位非常杰出的日本的爵士音乐家，他也经常在美国演出。他的音乐风格呢，很像把西方跟东方融为一体的感觉。他也是受到了很多很多的爵士音乐界人士们的好评，而且并获得多次的嘉奖。那像这样的一位 Smooth Jazz Award， 一个最叫做当代轻柔爵士的最佳女不能叫歌手，也不能叫做演员，也不能叫做艺人，而应该是女音乐家得主的松居庆子呢，也是少数的广受美国人喜爱的日裔的爵士钢琴家。下面时间继续来关注她的作品，轻轻的，要能够来飞上墙头，去感受一下在月光下你在墙头走平衡木的质感。这里是节奏驾到，正在为您带来。 耳边的音乐来自于宋之庆子带给我们的音乐作品 Smooth Jazz 爵士钢琴，你喜欢吗？这里是正在为您带来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 我是 Mr. 长常小航。在节目当中我们要听到各种各样的 Smooth Jazz 风格的音乐，在第一小时节目当中啊。那今天呢，耳边的音乐刚刚我们带来了有三首来自于宋之庆子的作品。那他呢，其实在1987年他从日本来到美国发展到现在，庆子呢他在爵士音乐界的这个成就啊是有目共睹的，而且呢在1997年时候也在 Billboard 当时是年度获得排行榜获得这样的叫做当代爵士乐年度销售排行的第三名。而在1999年呢，治愈美国人心灵之日本钢琴家的美誉也是给到了这个庆子的头上，当时也是接受了一些相关的电视新闻的专访。而在2000年也更是为这个非常非常著名的漫画家手冢治虫大师去制作原著卡通作品《暖阳之树》担任音乐制作，我们大家熟悉的很多的动漫作品都来自于手冢治虫先生。那么现在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另外的一些 smooth jazz 风格的音乐作品，来去把 smooth jazz 我们把外延再拓宽一些，来听起来自于 Venus in Motion 带给我们的 Blue Skies。要叫做蓝的飞起啊，蓝天飞起的感觉，用现在话就应该这么翻译就对喽。想查询歌单，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歌单”了解详情。

通过中国好声音第四季走进观众视线的爵士音乐人詹小丽近日推出了自己的全新专辑《似是而非》，用音乐表达自己对北京的理解。在中国好声音舞台上，詹小丽以一首改编版的《弯弯的月亮》被观众认识，加入周杰伦战队。其实在此之前，她已有丰富的海外演出经历，多次在国外的爵士乐舞台演唱。此次推出的新专辑《似是而非》中，《哪里是北京》、《想去牙买加》、《雪国恋人》等歌曲含有国际音乐元素。詹小丽说，北京这座城市曾经被摇滚和民谣风格音乐描述过，我在这里生活了近20年，想用黑人爵士乐的音乐节奏表达我对北京的理解。最后来关注，崔健2018滚动30巡回演唱会再度启程，将于8月11号在武汉中国文化博览中心拉开大幕。通过滚动30，大家终于能再次见证源起于崔健的那份炙热、永不放弃的、不断超越的摇滚激情。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20周年店庆，6月感恩回馈，明光等您到9点。 清凉电子沙发爵士，有持有放，状态怡然。Chill Out Lounge and Smooth Jazz， 您正在收听 Raise MX 节奏驾到 Weekend Screw。 耳边的音乐作品来自于 T Square， 非常经典的，而且是来自于日本当下非常流行的一段的复古感情的跨界爵士音乐，融合爵士音乐。这里正在我领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 刚刚一首音乐作品呢叫做 Copacabana， 那么像是一个海滩的名字。通过这样的音乐，你是否能够通过他们的音乐找到一种在海滩漫步的质感呢？而下面让我们继续去探索一下来自于 T-Square 他们的音乐，无论是他们本身的一种乐队的结合，还是说我们对于音乐的一种选择，都能够让我们会发现其实音乐里边存在着很多人们的个性。你更喜欢哪一种的爵士音乐呢？是传统的，还是 smooth 一点的，还是我们耳边这样的一种 fusion 一些的呢？我是 Mr. 长常小航，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节奏驾到，来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 听不够的 T Square， 各种各样的音乐都是他们能够带给我们一种跨界的爵士音乐质感。那么如果想了解我们的音乐歌单，您可以来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关注之后直接回复两个字歌单，马上获得我们的查询方式咯。这里是正在为您带来的节奏驾到，注意是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钟直播，凌晨2点到4点钟重播。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新浪微博也可以找到我哟 at 主持人常小航即可。继续来听来自于 China 带给我们的 Let's Stay Together， 让我们来在一起。 Let me say the things since we've been together, loving you forever, ooh, is all I needYou come running to. And I'll never be untrue. Let's stay together, loving youPeople break up, ooh, and turn around and make up. Watchers can see you'd never do that to me. Cause being around you is Mix 节奏驾到。 this mambo tonight. Lying wide awake, yet dreaming, dreaming how I live the day. This Mambo Tonight 来自于 JoJo Effect 带给我们的作品了，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那么在这里呢，要跟朋友们来说一下 Mambo Tonight， 我们可以用简单直白的方式去感受一下，在夜里边我们去跳慢波舞，或者说是在夜中漫步，在夜色里边漫步，身上洒满月光的感觉是什么样子呢？那当然这个时间我觉得可以让自己感受一下，在一些五星酒店的酒廊当中的这种听着小歌喝着小酒的质感啊，我们质感一首歌一首歌的在进行变化。那么下面一首你也会喜欢的，来自于 Jazz Amore 带给我们的 Song of Silence， 静默之声。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从2015年开始，每个周六周日的下午，因为有节奏驾到，让时间流淌得不再温婉。我的声音有节奏违反。 Mr. 长长小航，这里是节奏驾到。 相信你的选择，就是你最爱的全球音乐风尚指标。 继续送出来自于格莱美音乐奖以及英美。 2018年每周六周日正午12点到下午4点。Crazy Mix 节奏驾到，华丽升级，每期4小时，加满能量，加倍畅爽。Here comes the beats。 Yeah, maybe I'ma get a little anxious, maybe I'ma get a little shy, 'cause everybody's trying to be famous, and I'm just trying to find a place to hide.But no one ever wants to get to know somebody. I don't even know how to explain this. I don't even think I'm gonna try. And that's okay. I promise myself one day. I'ma tell them all. I'ma tell them all that you could either hate me or love me. But that's just the way I am. I'ma tell them all. I'ma tell them all that you could either hate me or love me. But that's just the get a little nervous. Maybe I don't go out anymore. Feeling like I really don't deserve this. Life ain't nothing like it was before. 'Cause all I wanna do is just hold somebody, but no one ever wants to get to know somebody. If you go and look under the surface, maybe I'm a little insecure. And that's okay. And that's okay. Okay. Everybody's trying to be famous, and I'm just trying to find a place to hide. I'ma tell them all, I'ma tell them all that you can either hate me or love me, but that's just the way I am. I'ma tell them all, I'ma tell them all that you can either hate me or love me, but that's just the way I am. I'm so anxious, and maybe I'm a little scared, 'cause everybody's trying to be famous. 来自于 Charlie Puth 的歌曲的 Way I Am， 来开启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小时，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主持人 Mr. 长长小航，欢迎大家啦。那13:04来继续我们的直播哈。啊，刚刚呢我们听过了一小时的这个 Fusion Jazz 这样的一种跨界爵士音乐，融合爵士音乐，而下面时间来开始我们这样的一个小时的欧美热门榜单单曲的时间。刚刚呢 Charlie Puth 的音乐能够让我们就觉得，哎呀，这个90后非常棒啊，因为91年出生的 Charlie Puth 呢，当时呢是由于各种各样的自己的翻唱，然后传到了 YouTube 上面，然后获得了百万点击量，然后再因为呢这个演唱了这个 See You Again， 然后呢就一下爆红了。那么下面的时间来继续关注我非常喜爱的 Kygo featuring Dumb Day Below 大菠萝和 The Night Game 带给我们的 Kids in Love。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This is all that's good, don't come and find me. So hard to see you cry, please. Somebody blind me. 'Cause I can feel it, but I'm still hanging on with everyone. Welcome to Rich the Radio Show. Here comes the beats. Don J Blow 加上 Kygo 的双重混音，再加上 The Night Game 他们的演唱，带给了我们这样的一首非常带感的 Kids in Love。 那 Kygo 呢，他可以说他每一首作品都是非常带有北欧风情的啊，来自于挪威的音乐人，那肯定能够给我们一种比较冷冷的音乐质感了。那么想首先来继续关注我们的热门单曲 Tempt by My Trouble， 一起来关注来自于 Bishop Brights 带给我们的音乐。这里是节奏驾到，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一下今天的日期四位数字0623，回复一下0623，马上查歌单喽，一起来听一下这样一首歌。 To break when you come back home and all the lights are out and you're getting used to no one else being aroundOh yourself and there's no one else to blame. When you still can't feel the rhythm of your heart, and you see your spirit fading in the dark. Lane, I'll be there. 1989年的10月20号出生在英国伦敦的一位歌手，他呢跟 Clan Bandit 他们的乐队的合作 Rather Be 可以说是闻名于世，而当时那样一首歌 Rather Be 也是在第一的高位空降到了这个 UK Top 排行榜当中蝉联四周的一个冠军的位置，而且当时也是在爱尔兰还有在荷兰等等地区也是获得不俗的成绩。而今天我们听到这样一首歌 I'll Be There 又是一首来自于 Jazz Glenn 他的爆火歌曲了。下面时间来继续关注来自于 Florence Machine 带给我们的 Sky Full of Song， 一起来关注更加大歌一首啊，我非常喜欢他们的这样的一个乐队的质感和他们的声音，烟嗓有时候也是好听的感觉，一起来听一下吧。 How deeply are you sleeping or are you still awake? A good friend told me you've been staying out so late. Be careful, oh my darling, oh be careful what it takesFrom what I've seen so far, the good ones always seem to break. And I was screaming at my father and you were screaming at me. And I can feel your anger from way across the sea. And I was kissing strangers, I was causing such a scene. Oh, the heart, it hides such unimaginable things. Grab me by my ankles, I've been flying for too long. I couldn't hide from the thunder in a sky full of song. And I want you so badly, but you could be anyone. I couldn't hide from the thunder in a sky full of song. Hold me down. Music starts to play in a city without seasons. It keeps raining in LA. I feel like I'm about to fall. The room begins to sway, and I can hear the sirens, but I cannot walk away. Grab me by my ankles. I've been flying for too long. I couldn't hide from the thunder in a sky full of song.I want you so badly, but you could be anyone. I couldn't hide from the thunder in a sky full of song. Hold me down, I'm so tired now. Aim your arrow at the sky. Take me down, I'm too tired now. Leave me where I lie.

们以后耳朵会中毒的一首歌曲 Got Wings 来自于 Frank Frank。 那相信我们来一起关注一下更多的欧美精彩的音乐内容。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正在为您直播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而稍后我们会进入这个半点的广告时段当中哈。当然也希望我们的各位好朋友们听友们能够来继续关注我们的直播内容，因为呢我们还有很多的优质歌曲要慢慢给您送出，千万不要忘记来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同时来锁定一下我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0623这四位数字获得我们本周节目的歌单。当然也同时欢迎您通过新浪微博找到主持人常小航，关注我一下咯。 OK， 来继续关注下面的歌曲 Need You 来自于 Amber Island。 渲染成分忒大了， 你挺关注啊，要装修啊？ 听着挺动心，但还有点不放心。 实木家具，智能卫浴，环保第一，配饰齐全，只要999一平米， 这么便宜，做梦呢吧？ 全包圆儿，不忽悠的环保整装，超高性价比，就是这么便宜， 肯定没好货。 别矫情，咱俩在这争论没意义。4006068866，咱打电话问。 4006068866，我还就不信了，这就打。 详见店内活动。 绝华岛，原生态海岛，吃海鲜，游海岛，避暑桃花源，消夏绝华岛，辽宁新城绝华岛旅游清凉之旅等你来。 我的意中人是一位盖世英雄，他会身披七色表带，配上个性表环来找我，不怕日晒，超长续航，地上水下随时随动，感受我的心率，带我体验活力人生。 你说的是斐讯 W3 智能运动手环吧？今夏潮手环速速 pick， 斐讯 W3 智能运动手环，京东、斐讯商城即刻开抢。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消暑度假来镜之湖，体验高山滑水，看国际小丑和汪星人表演。 长征，中国革命史上不朽丰碑。

can see you all the time. I can get you on my dreams. I can get you off my mind. That's what you do. Tell me. I remember the day everything changed. You got me with one touch. Boy, what the hell? Tripped and I fell in love. Before I met you， 在我认识你那天之前，来自于 Jessica Mobay 带给我们的音乐作品啦。这里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13:37啊！我是主持人 Mr. 长长小航，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长先生"声音的声，回复0623查询我们本周歌单。当然，同时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微博啊，关注一下主持人常小航，来跟我们参加相关的互动呢。当然了，我们下面时间来继续分享好音乐。我们第二小时的节目当中都是这样的一些个关于在欧美榜单当中的热门单曲。刚刚这样的一位歌手呢，他是1989年出生在澳大利亚的，有一个印尼血统的歌手哈、比较的这种多元化哈。那么下面时间来继续关注 Clara May 带给我们的 I'm not her， 我不是他。 Been 2 years, our memories are blurred. Haven't heard your voice, no, not a word. But still they talk about the things we were. They talk about us, but I don't know the things that you have heard. She's dancing with our song on repeat. She painted every wall of us. She's taken off her clothes in the bed you kept me warm. Heard she's everything I never was. No, I'm not her. No, never will, never gonna move like her. Move like I'm not her. No, never will, never gonna look She painted every wall of ice. I was your backbone, you were a dead weight. You spoke a language I couldn't translate. I was your stronghold, that place you'd run to. Bask in your glory, reflections in a swimming pool. In spite of every tribute that I paid and every hour that I gave you, drained my mind and used it in place. Take another step up that ladder. And even though I put you first, I'm second to you. I'm always second to you. You know I've seen you at your worst. I'm always second to you. I'm always second to you. And even though your first aid, just like your next of kin. All of your problems that I inherited, they made me heavy. I should have cared less, you would have noticed. But you're self-obsessed. In spite of every mile that I walked and every lonely weekday evening, you found a way to keep me hanging on. Even though you were so self-serving, and even though I put you first, I'm always second to you. I'm always second to you. You know I've seen you at your worst. My first mistake. Your worth is frail. I hate for it to break. Yeah. Holding you together. Never again. Always second to you. Always second to you. Even though I put you first. Second to you 来自于 Thompson 带给我们的音乐作品了。那 Thompson 呢，他是才18岁，来自于新西兰的一位歌手啊，自身的风格还是比较有个性的啊，来去唱作一些相关另类的流行音乐，然后成了他的这个重要的标签。而下面时间来继续关注我们另外一首歌曲，来自于 Aura 带给我们的 Queendom， 以及来自于 Van Joy 带给我们的 Fire and the Flood， 一起来关注我们下面的时间的音乐内容吧。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正在为您直播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 Mr. 长常小航。当然也不要忘记关注更多的音乐选择，我们会在稍后的两个小时当中为您送出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单元，希望您能够持续锁定。 This queendom on my own, and all the mountains are my throne. Oh, drink until you've had enough. I'll drink from your hand. I will be your warrior. I will be your lamb. Every

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那么今天呢，我们听到的音乐都是那样的一种带有丝般质感的电子音乐的混音，来自于 Silk Radio Showcase 当中的一系列音乐作品，希望您能够来喜欢。那当然今天我们能够来听到来自于 Jake Pomeroy 带给我们的 Showcase 的第五号作品了。那当然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的音乐的内容，包括我们的歌单列表，你可以来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一下关键字歌单查询详情。那么我们耳边的音乐叫做 Costco Glow。 那么下面时间继续能够听到 She 以及 Limbo， 以及让我们能够感受到这样的一种梦境般的 Blagaza Feel Me， 一起来听 Silk Radio Showcase by Jacob Henry。 Mix 节奏驾到。 节奏驾到，我们正在为您放送，就是来自于 Jack Henry 带给我们的 Silk Review Showcase 的第五号作品了。像这样的一种电子音乐，您还喜欢吗？非常就是典型的 House 音乐啊。那当然了，我们在这里能够听到那种 Wandering Blue Gazer 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同时能够听到 Bloom， 能够听到一种绽放，同时呢，一会儿还能够听到像是 Upward Chase the Light Surround。等等的好音乐作品，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为您首播，凌晨2点到4点为您重播。这里是节奏驾到，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我是 Mr. 常常小航，欢迎各位关注我的新浪微博主持人常小航，参与更多的节目互动。 Radio Resonates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 随非常具有节奏的古典的声音，我们要去感受一下 House 音乐 Deep House 音乐背后的一些音乐的理想。当然我们也可以用这样的音乐启发一下自己的生活，去展望一下稍后的半个小时我们应该做些什么，用这样的音乐陪伴自己的周末时光再合适不过。这里是节奏驾到，来自北京音乐广播 FM974，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首播，凌晨2点到4点重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马上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当中的音乐内容吧。有各种各样的听觉的选择，包括我们刚刚听到过的这样的一种带有 fusion 质感的 deep house， 而且我们现在耳边的音乐作品都是来自于 Jacob Henry， 非常喜欢去用一种丝滑质感的电子音乐去取悦我们的各位听友们的一位 DJ， 一位混音 DJ Silk Royal Showcase 第五号作品，来让我们一起继续听下去。节奏驾到正在播出。 97.4 Beijing Music Radio Resoni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现在像这样的音乐当中，我们能够通过电子音乐体验到一种宁静，而这样的一种宁静其实并不多见。无论我们在夜店或者在 club 当中，可能你并不会听到像这样的音乐，但是我们的节目当中会跟您分享一些区别于这些地方我们能够感受到的、能够听到的电子音乐，能够给到我们一丝宁静的 Super Radio Showcase。 好像走上 T 台去仰望星空，去沉醉在极光之下，我们在夜里边用这样的音乐给自己沉醉。这里就是节奏驾到，正在为您带来，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

5:03，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ed FMX Here Comes the Beat， 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我是主持人常先生，声音的声，没错。那想要来了解我们今天为您播送的是什么样的一种带有丝般质感的电子音乐内容呢？您可以来马上关注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一下关键字0623，获得我们本周节目当中2期内容的全部歌单列表，我们会按照顺序为您列好相关的名单，马上查询，马上能够去更新一下你的播放器列表。好了，这里是节奏驾到，那么下面时间来继续关注我们来自于 Jacob Henry 带给我们的 Silk of You Showcase 当中的第五号作品内容了，继续来丝般感受一下音乐的质感，还有我们的电子音乐应该这样听起来。您将听到 She Is 以及来自于 Sam Bond 还有 Thank You 115等等的好音乐，让我们来畅想一下周末的梦境所在。 You are listening to Resonance 节奏驾到。 能够听到这种浮游都市的感觉，当然我们也会在 House 音乐当中能够进行了一些相关的混音，比方说加入了 Dubstep， 加入了 Drum and Bass 的元素在里边，像是这样的一种 DJ， 他能够把音乐元素做得这么多元化，我觉得特别的好啊，特别适合这种时下的样这样的一种多元融合的音乐性质。那么这就是来自于 Jacob Henry 带给我们的 Silk Radio Showcase，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 Mr. 常常小航，欢迎大家。 FM 97.4 Beijing Music Radio Rhythm 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听到这里，我们能够在音乐当中感受夜空，当然也可以来去感受一下电影中的一些情节，比方说感受一下在这少年派的奇幻漂流里边，一只小船上面的少年派本派，还有那老虎非洲孟加拉虎。除此之外，还能够再感受到那个浮岛带有魔力的浮岛，尤其在了晚间，海水变成强酸腐蚀那些动物。我们除此之外还能够再去感受另外一些场景，比方说具有非常强大的迷幻色彩的阿凡达，在潘多拉星球当中，你能够看到白色的像蒲公英一样的花漂浮在天空当中，去深呼吸一下，感受一下空气当中所弥漫着的奇幻的味道，走入梦境，走入我们的 Summer Wonderland。也许有机会的话，能够来参加一些相关的电音派对，在派对现场用这样的一段时间，用这样一段空间，来让自己好像走入到另外一个世界里面去。谁说只有演员可以在电视剧当中演穿越剧呢？是不是你也可以，我也可以。 Thank you 115以及来自于 Dreams Pure Music 他们的音乐作品。您正在收听 Silk Royal Showcase 节奏驾到，来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为您首播，凌晨2点到4点重播。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欢迎各位在新浪微博当中找到我。节奏驾到，给到我们一种什么样的音乐质感，每一期都会不太一样，而本周的音乐能够是让我们在太空当中浮游的一种感觉，你喜欢吗？而稍后我们会进入今天的最后的半个小时的节目时段，会为您送出更加嗨的音乐了，来自于 Mimosa Lounge Mix Summer Edition by DJ Doom。 第三趴的内容为您呈现，有分别是4首的电子音乐的混音，希望各位朋友们来持续关注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就对了。想查歌单的话，马上来关注一下我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关注之后马上回复一下4位数字0623，也就是今天的日期4位数字0623，获得我们本周2天节目的音乐列表为您呈现，播出的顺序是跟这个歌单顺序是完全一致的，希望你可以来喜欢我们这项贴心的服务喽。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Yeah, I like this one. Yeah. 各位回到节目当中最后一个时段的节奏驾到，正在直播了15:39，我是 Mr. 长长小航。耳边的音乐作品来自于 Masoma Lounge Mix Summer Edition by DJ Doom 带给我们的作品了，而第一首就是耳边的 Jacob B 带给我们的 From the Underground。 From the Underground 就是从地下而来，能够回到地上呢，还是说怎样的一种感觉呢？我觉得呀，完全可以能够让我们把音乐啊带着我们从地下走到地上，这样的一种穿越地表的质感啊，来一次音乐旅行。而稍后我们会听到来自于 Antonio Jassia featuring for Anchors 带给我们的 What You Know。 想了解我们的歌单吗？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0623马上获得。 这是来自于 Yolanda Be Cool featuring DCEP 带给我们的 Sugar Man。 那稍后时间我们也会听到今天最后的一首音乐作品了， Kevin Rayo Cole 带给我们的 Bullet。 那在今天节目当中也要再次感谢我们各位可爱的听众和网友们，来一起跟我们伴随着四个小时的音乐去感受了一下在周末的下午的一个电子音乐生活和欧美音乐生活的一种结合体。这里是节奏驾到，正在为您直播，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想要查询歌单，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一下0623即可马上获得歌曲列表。当然，也可以来在微博当中关注我一下喽。微博当中请搜索主持人常小航即可。稍后将会是能量音乐，也希望您继续收听。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我是 Mr. 常常小航，明天的中午12点再见了各位，拜拜。 世界杯全民共欢享，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2018世界杯纪念币的特别时间。